人权要争取，公义要寻求，人类到底要追求乜嘢？我哋成日谈论法治精神、民主社会，但系当中嘅理念，你了解有几多？ 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 欢迎各位收听《哲学对谈》嘅节目。我哋呢段时期里边咧，我成经常都讨论紧咧，就系我哋喺香港嘅而家我哋嘅讨论紧政治问题啊，讲人权啊，系讲公义啊，讲民主等等问题里边咧，其实我哋一定要系详细了解一下咧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其实就所谓咧系公义正义问题，我哋话点样系伸展公义啊？点样系有一个公正嘅社会啊？呢啲等等问题里边咧，我哋需要系真系要系好啲去仔细去谂下啦。今日好开心咧，我得到咧就系香港中文大学系政治及公共行政学系嘅一个好朋友啦，老朋友啦，周宝松教授咧嚟到电台同我嘅谈呢个问题。周宝松咧系香港中文大学咧毕业，然后咧喺英国伦敦嘅系经济学院啦攞博士。咁几年前咧佢翻嚟母校咧喺政治及公共行政学系咧系任教。周博士咧喺中文大学里边咧系极受学生欢迎嘅，系外大一个老师。因为佢重要的话就唔系净一个理论，而系喺实践紧啊，系一个系富人不倦嘅精神啊。今日好多谢，好欢迎啊宝松嚟我哋同我倾偈。宝松你好，你好 ，多谢张生俾呢个机会我吓。咁我其实系张生嘅学生吓，咁呢个中大哲学系嘅传统都系称呼老师做先生嘅吓，咁。所以今日好难得嘅缘分可以同听众见面啦。 而家我哋系平辈啦，咁即系我谂我啲退休咧，觉得就系感觉到啊，执宝松做嘅工作，尤其不单止喺教人里边啦，喺社会上面写好多文章咧，都系围绕住一个咧所谓系公义公正嘅问题咧，系探讨嘅。系最重要嘅就系呢啲咁嘅理论问题系放诸喺一个即系系我哋真正嘅现在社会里边有咩意义、有咩价值啊？好啊，回归正传，今日我哋嘅主题系讲公义。我想首先问下宝松咧，就系其实我哋当讲公义、讲正义，我哋话要伸张公义、伸张正义，其实一公义系乜嘢嚟嘅咧？系公义系咪最紧要个嗰个本质性啊？嗰个意义喺边度咧？ 公义呢个字咧，其实就系英文就叫做 justice 啦。其实咧，先讲讲少少翻译嘅问题先嘅，其实就可以有三种译法啊。而家有人会叫做公义，其实呢个有少少基督教背景会比较多人用。另一個咧就會譯成正義，第三個咧就譯做公正，其實呢三個講法咧都有人用。咁中國嘅傳統入面其實有呢個字啦，即係義呢個字，其實喺儒家思想入面都係有嘅。咁公義當然係一個社會政治或者道德嘅一個價值嘅標準啦。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好多時候我哋喺社會上面其實經常都會用到呢一個字。咁尤其主要用喺兩個範疇嘅而家。一个就喺法律入边，咁所以法律入边咧就好多时候你话一个判决系咪一个公正或者正义嘅判决，或者一个法律嘅制度本身系咪一个公正嘅社会法律？呢个系一个领域。另一个领域咧就系用喺呢个社，有时候我哋叫社会正义或者社会分配入边，就点样去判断一个社会分配，点先叫做合理？當代有一本書叫做羅伊斯，有一本書叫做《正義論》。咁佢有一段説話咧，其實經常俾人引用嘅，就包括温家寶其實經常都會講嘅，就係個講法就係佢本書嘅第一句就話社會正義係一個社會制度嘅首要特性。佢話判斷一個社會，你可以有好多標準，譬如佢有冇效率，佢嘅經濟發唔發展。佢話最重要一個價值或者一個特性咧。就係佢係咪一個公正嘅，係咪一個公正嘅制度？所以其實你可以理解。公義就係一個道德標準，係從一個道德嘅角度去判斷一個社會係咪合理嘅。 嗱，你咁講啲話咧，就係話公義變咗道德標準裏邊咧，其實一個好形式上嘅界定嚟嘅，大家知道明白咧。其實依個咁嘅公義問題，或者正義好，或者公正問題裏邊咧，絕對唔係現代問題啦。你諗下，老實講咧，諗下我哋嘅即係希臘最重要嘅哲學家係柏拉圖啊，就依個係佢喺佢嘅所謂理想國裏邊咧開宗明義嘅，就講呢個問題，就話咧，因為佢嗰個問題就話點樣公義咧？我平時覺得好簡單，就話咩嘅公義裏邊咧，就係本來就話你殺人填命，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就最公義，係咪啊？呢個就最公正嘅，做乜嘢我就俾咩你。 另一個問題就係、是、呢、這個當然呢個係一個重要問題。另一個就話咧，其實唔係噶。剛才你講話咩啊？係我哋睇一個社會裏邊喺佢嘅即係社會秩序裏邊咧，係公義標準邊度？咁啊，公義標準邊個有權係有公義咯？呢、這個亦都係一個強權啊，出真理強權咧就決定咩叫做係個公義嚇、啊，就 might is right 咁嘅態度。咁就令到我覺得咧，就覺得你講係剛才講嘅所謂係政治咋或者法律裏邊講咧，其實好多人覺得就冇公義嘅。公義是乜嘢？是當權人講、有錢人講嘅時候，點樣去解釋個問題咧？ 呢、這個當你講得好啱，就係、是、呢個 justice 呢個字，其實最早喺希臘，即係古代嘅雅典時期，已經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價值，包括喺柏拉圖、喺亞里士多入邊咧，其實一個好根本嘅價值。咁、 嗯、 其實呢個字啱先我講，其實就係用亞里士多嘅講法，就係咩叫做公義？一個最簡單嘅定義，其實大家都而家都會經常用嘅就係、是。公義就係給予一個人佢所應得嘅，但當然咩叫做佢所應得嘅咧？ 最困難嘅事點解咧？係啦， 其實就有唔同嘅詮釋。 嗯、 但係你啱先翻到你嗰個問題就係、是，其實由柏拉圖開始已經好清楚意識到就係、是，其實 might is not right， 即係話其實呢個係屬於兩個唔同嘅概念，即、就、係、是、有啲人話強權即公理或者強權即公義，但喺我哋其實每日嘅道德思考或者喺我哋自己嘅道德實踐入面，我哋正正覺得唔係啊嘛，即、 嗯、 係、就是、我意思就係話其實你可能你好有勢力，要逼其他人去就範或者要做好多嘢、嗯，但我哋好多時候正正係話平時我哋話呢個咁樣嘅制度係唔合理嘅，你呢個行為呢、這個法律係唔公正嘅，個原因正正係覺得我哋作為一個你好話我哋作為一個有道德判斷能力。亦都有呢個所謂正義感呢種咁嘅能力嘅人咧，其實我哋係可以企喺一個道德嘅角度咧，去判斷究竟呢個社會或者某一個嘅制度本身係咪公平嘅，係咪合理嘅。其實公義其實係從一個道德嘅角度咧去判斷我哋嘅社會。 但你都正正裏邊，因此咧就開咗另一個大問題啦。點叫做係道德判斷咧？譬如話。我喺道德裏面從一個責任感開始，你同我哋話好簡單啫。從一個既然講到係希臘傳統裏面講啦，而家道德嘅問題或者應該做唔應該做問題，落於喺一個對於咩叫做好咩叫善嘅時候咧，哦，對我有益嘅，對我好處嘅，對我能夠產生快樂就叫好咯。咁所以咧，要從個立場講嘅時候咧，一切咩叫公義的話就符合我嘅口味、我嘅即係興趣、我嘅快樂咯。咁嘅時候同我哋而家講嘅就好似唔同噶噃。其实话公义呢个概念，其实系一个真系道德概念啊，一个政治概念，亦话两者咧系不可能分开 嘅 啦。 其实系不可能分开嘅。其实我哋可以咁样理解，其实 justice 呢个字咧，即系公义呢个字，可以攞嚟摆喺唔同嘅范畴。 嗯、 第一就佢可以形容一个人，佢系咪一个义人啦？我哋好多时候系咪一个正义嘅人？咁、当然，其实第二咧就可以形容一个行为。第三咧可以形容某一个特定嘅规则。或者某一個特定嘅法律，再高層次啲咧，就你可以應用一個整個制度。所以其實公義呢個字咧，係可以應用喺唔同嘅範疇。但我諗好核心嘅咧，就啱先我講嘅就係由古到今咧，其實第一好清楚，第一就係佢係一個道德概念，所以唔能夠將佢等同於智利，或者唔能夠等同於等於權力。呢個係好清楚嘅，無論喺中西方嘅傳統思想上面。第二，我哋講咩叫公義嘅時候咧？要擺啲內容落去，即係我哋要根據某啲嘅原則或者根據某啲嘅標準，我哋先能夠判斷到咧邊一個行為或者邊一個制度咧係公正。所以其實好多時候落到去討論咧，其實就探究咧就係、是、究竟點樣先叫做一個公義嘅制度。最後咧就係、是、其實我哋去判斷一個人或者一個行為嘅時候咧，因為人係活喺一個社會嘅世界入邊，咁、所以其實呢兩隻你翻你個問題就係分唔開嘅，即係你唔能夠抽離一個。大嘅社會環境去講某一個行為係咪一個公正嘅行為？ 嗱，咁你頭先講到咧，都提到係亞里士多德講話，我公義裏邊就係要俾邊個人嘅佢所應該得嘅嘢。咁譬如話，頭先我一開始啲講問啦，就好簡單嘅。如果喺一個內容裏邊講，就係、是、好簡單咯。你俾乜嘢我，我俾咩你，就所以為咧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嚇。譬如話係一個即係犯法的話，你偷嘢咁咪斬你手咯。你要係殺人咪填命咯，係嘛？好簡單啫嘛。如果真係我哋能夠有乜嘢係應該嘅，根據你所做嘅嘢嚟決定，咁呢個係咪一個最重要嘅原則咧？嚇，就我做乜嘢係做 A 嘅，你俾 A 我，所以我話呢個公正裏邊咁，我教書咁，你俾咗適當嘅公一個所謂合理嘅一個係即係酬報咁啱咯。咁係咪呢個咁呢個係咪最簡單，亦都係大家接受咗嘅公義嘅一個係最低標準咧？就話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呢個係一個比較狹窄嘅一個定義，其實而家去諗 呢個問題就複雜得多嘅。不過我先講講就係、是、你講個所謂以牙還牙嗰個情況咧，其實喺法律入邊咧，經常都會用。 係， 其實所謂講我哋叫做 retributive justice 啦，叫做懲罰正義入邊咧，其實有兩個標準嘅、嗯。其實喺法律入邊，第一就係究竟你有冇犯咗罪。譬如你判緊有冇罪，係咪一個公正嘅判決？第一件事就有冇罪。如果係無辜嘅，人哋俾人夾硬俾人屈成有罪咧，當然就係唔公義嘅。 OK、 嗯。第二咧就是你肯定到你犯咗嗰個罪，你所受到嘅懲罰係咪相應於你所犯嘅罪？呢個係第二個標準，就所謂 proportional， 即係話你啱先所講嘅嗰個問題。但係個而家個譬如你喺社會正義呢個領域入邊咧，就遠遠複雜得多嘅，就係話係咪你付出幾多就得翻幾多？但係個問題就係你付出幾多得翻幾多咧？你要擺一個更加大嘅背景去睇。 好啊，嗱，我哋呢個問題咧，我要休息一陣間，然後翻頭再討論，因為我諗我接咗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啊。 六晚九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嘉宾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周宝松教授。 啊，宝松，刚才头先咧讲咗一个咧所谓惩罚性嘅公义系咪？咁你都我知道啊，所以叫惩罚性公义之外咧，仲有另一个好重要嘅概念咧，叫做咩？分配性公义。前者可能系在于喺法律，后者在于喺我哋社会政治方面讲。呢个里边系咩意思咧？ 其实分配正义简单讲句咧，就是你喺个社会合作入边、我哋需要根据某啲原则咧，去分配我哋社会嘅种种嘅稀缺嘅资源，吓、即系包括财富啦，我哋嘅工资收入所得啦，或者我哋而家平时所讲嘅教育啦、房屋啦、医疗啦、退休保障啦、社会保障，所以你见到咧，其实所谓社会公义或者分配正义呢个范畴咧，其实喺社会入边系最關鍵係最根本嘅，因為幾乎所有嘅我哋想要嘅嘢咧，其實都需要透過某啲方式嚟分配。點解咧？第一就因為資源有限，如果資源無限咧，就冇分配嘅問題。第二咧就是我哋每個人咧都想要多啲，即係譬如每人都想要多啲嘅收入，每人都想要多啲嘅各種各樣嘅福利。但呢個資源有限嘅，咁所以其實任何一個社會入邊咧，其實咧都係喺度爭拗嘅討論緊咧，其實點樣去分配？在人人不同的公民之間怎樣去分配這些資源才合理、這個這樣的範疇就屬於所謂社會正義或者分配正義的討論的問題、 所以就是這樣說，我有一個簡單的理解，就是這種分配的問題，這個只是叫做問題，但穿了很多的確是一個什麼個人無力感覺，是弱肉強食的感覺，是說強權真理正義的感覺，是有錢都壞大了的感覺。譬如說我就算是剛才說的，就是在法律上的一個是即係懲罰性公義都好啦，哦，你有錢請個就有名大狀，你咪打甩咯。所以大家覺得咧，呢種公義裏邊咧，表面上覺得係一種嘅，即係話社會嘅標準，係個道德標準，但實上落在係一個係啊實際上嘅操作裏邊講，就剛才頭先講啲原則性嘅嘢裏邊咧，就大家唔明白呢原則性點解呢原則性真係原則性嘅嘢，而係話係表面上流於表面上佢剛才講嗰種嘅強權啦，先最重要嘅嗰、那個呢種嘅所謂原則係啲咩原則咧？同埋你剛才講啊，要喺社會正義嘅標準喺邊？ 这个呢就回到去政治哲学入边，当然要争拗的不同的理论呢，就是对于这个问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譬如有些人会觉得，就是市场竞争所产生的东西就是你所应得的，就是公正的，所以就不应该由社会去再分配。另一些角度呢，就譬如现在很多人会讲的，就是说你要福利社会福利国家入边会强调的，就是要满足这个每一个公民的这个基本的需要。我想讲嘅就系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系其实当你一旦进入去社会公义嘅讨论嘅时候咧，其实就已经系回应紧嘅，就话正就系反抗或者想挑战啱先你所讲嗰种观点，就系边个有钱，边个有权就话事。 系 呢个问题就系、是、我哋先搞清楚就呢两个唔同嘅范畴，然后第二个范畴落到去就啱先你提嗰个就系点样先叫做公义，即系、就是、我哋想要公义，或者我哋每人你问每一个人咧，其实大家都话公义系好嘅，我相信喺个社会辩论入边咧，无论你系议员又好或者一般嘅人又好咧，冇人会话公义系唔好嘅，争拗只不过话对于点样先叫做一个公平嘅社会分配系先至合理嘅，大家有唔同嘅讨论。譬如你翻到香港呢、这个。 社會，你發覺其實每一日大部分你打開報紙咧，大部分嘅爭論咧都係關於呢個問題，究竟點樣分啲資源先至合理？落到呢個問題咧，就有唔同嘅理論咧，我哋可以引申出嚟傾嘅。 咁即係話咧，嗱，似乎我諗緊個問題就係、是，如果既然係咁困難的話，咁簡單咯，就將有一個人要定奪，或者話我哋唔好講一個最惡人啦，揾個政府決定點樣叫做公正公平嘅一個分配方式咯。係咪即係話咧，係整個所謂社會公義嘅標準啊？其實標準本身嚟講咧，就由一個政府決定，政府決定之下裏邊話，我哋定嘅，譬如話。我哋讲个惩罚性嘅公正里面讲啦，其实标准系个法律定㗎嘛，个法律定咗原来呢样呢，你驾驶系行错线，你话你罚三百蚊或五百蚊咁样呢，定咗出嚟咪简单囉。咁既然咁简单的话就冇争拗啦。 我相信唔系嘅，因为当然政府系扮演好重要角色啦，因为任何而家我哋大家都即系好多嘅社会资源嘅分配呢都系离唔开政府嘅。譬如香港而家争拗嘅，譬如应唔应该起公屋。应唔应该有免费医疗？应唔应该有呢个义务教育？其实你发觉都系唔能够完全由市场去决定。好多时候政府扮演好重要的角色。但个问题就系、是，即使系咁都好咧，政府佢提出佢嘅方案，或者根据某一个原则去分配，政府提出嚟咧，我哋都需要站喺一个我哋所讲嘅道德嘅观点去判断，究竟政府提出嗰啲政策或者政策背后嗰个理由嘅基础，佢系咪合理咧？其实我哋都继续倾落去 嘅，但因此咁先觉得出问题就所在啊嘛，就话因为我觉得系当你讲提出个道德观点嚟讲嘅时候，当然我哋今日未必一定要讨论道德问题或伦理学问题嘅时候，我大家知道呢个系一个好相对性噶嘛。譬如话站在一个义务论里边同埋一个功利主义立场里边咧，得出嚟嘅完全唔同嘅一个系即系态度同埋标准噶。咁就翻转头嚟讲嘛，最后尾就边样信边种嘅主义里边嘅人系当权，就决定咗呢个社会标准咯。 我相信唔系嘅，当然会有争论吓，即系会有好多各种各样嘅争论，亦都好多人以为咧，因为你见到好多嘅唔同意见，就好容易咧就会推出你啱先个结论，就系其实所有嘢都系相对嘅，又或者所有嘅争论咧都系基于个人利益，或者基于你所属嘅政党或者你所属嘅阶级利益。但我相信其实唔系嘅，我哋虽然有唔同嘅争论，但我估政治学或者哲学嘅好重要嘅精神，就相信喺運用我哋嘅理性能力同埋道德能力啦，我哋可以揾到一啲我哋認為經得起理性檢驗同埋比較合理嘅一啲嘅原則。我哋可以傾落去，即係話有唔同意見就唔等於所有嘢都係相對。 好，點樣先叫合理原則呢？ 我哋可以從一啲最基本嘅概念開始傾起。譬如好多時候啲人會講一個社會點樣叫做公平，公義啦。其實好多時候我哋話公義嘅社會咧，就係一個公平嘅社會。所以好多时候啲人会觉得系公平系好重要。咁我哋下一步我哋就谂嘅就究竟点样先叫做一个公平嘅社会分配？好多人会提出一个好重要嘅观念啦，包括香港人边好多接受嘅叫做机会平等。即系机会平等系构成，如果你问唔同嘅立场人咧，啲人好多大部分都会接受，即系我哋叫做 equal opportunity， 系构成一个公正嘅社会嘅好重要一个标准。咁所以我哋下一步由呢度可以开始落去谂嘅就系点样先叫做一个体现机会平等嘅一个社会。咁有好多观点嘅，第一最起码我哋可以勾勒出两个大嘅观点出嚟。第一种观点就系一个机会公平嘅社会咧，好多时候啲人会讲就系个相同起跑线，最多人会提嘅。譬如啲而家好多人会讲跨代贫穷，或者香港贫富悬殊，阶级流动唔能够好慢。其实好多时候背后嘅谂法就系机会唔得平等。咁点解机会唔得平等咁重要呢？当然就意思就话，因为如果机会唔平等嘅话咧，佢哋觉得翻翻到亚里士多德嘅讲法就系、是，亚里士多德最初讲法就系话，公义咧就系给予一个人所应得嘅。咁佢哋会话，如果有啲人一出世就拥有好多嘅先天或者后天嘅优势，譬如有两个细路仔，一个咧就活喺呢、这个。綜援家庭入面，一個咧就活喺屋企好有錢，家境好好嘅。咁其實佢哋兩個一出世咧，已經處於一個好機會上面好唔平等嘅一個狀態入面。跟住究竟嗰個有錢嘅細路仔，佢可唔可以話佢所得到嘅係佢所應得嘅咧？咁樣，我估其實好少人會覺得呢個係佢所應得嘅。最多佢話呢個佢運氣，即係佢嘅 luck 使然，即係話你一出世。你好好彩地生活喺某一个家庭入面，咁你就唔能够话呢个系你所应得嘅。咁如果系唔系你所应得嘅话咧，你就唔能够 覺得呢個咁樣嘅社會狀態咧，係體現緊一個機會平等嘅一個社會。 嗱，呢個後天咧，我會同意。嗱，如果再追問呢個話，但我生出嚟咧，我 IQ 係180， 係 有啲人生出嚟 IQ 係得50。咁其實出嚟嘅時候唔係唔平等嘅喎，我其實我哋嘅生活啊，我哋生命裏面咧，其實的而且確我哋嗰個上天賦俾我哋一種嘅即係話特徵咧、特性咧，係唔平等嘅喎。 係， 所以唔平等的話咧，我要夾硬將一啲個所謂唔平等嘅嘢變平等嘅嘢咧，其實更加不平等嘅喎。依、這個阿柏拉圖都咁講嘅，係咪啊？ 係嚇。 咁所以時候就話，我哋唔能夠係一個平等，唔係等於平均，唔係等於係一樣咩？係一切都變咗一個係一樣嘅嘛，係嘛？每個人都因為根據嘅不同嘅佢性格、不同佢嘅能力裏面咧，係給予所謂應得嘅嘢。我哋唔能夠係用一個咧所謂機會平等依個咁嘅比較上係形式嘅一種形式注釋嘅方式嚟話，一切係平等嘅。我生出就唔平等。當我話我生出係一個係我喺有錢人屋企，當然啦，我喺有錢人裏面咧，可能變咗冇錢，咁啊變咗咧，依個係外在嘢。但我嘅天分本賦咧係會有唔同噶嘛。咁嘅時候我點樣覺得我依個係平等咧？係嘛？ 呢個一個好好嘅問題。但我哋做少少嘅概念嘅區分先，區分就係咧，的確係嘅，就係每一個人出世嘅時候咧，你嘅 IQ 有幾高咧，係你可以話呢個係上天嘅一個偶然嘅因素決定嘅。嗱，呢個事實本身咧就冇所謂公唔公義嘅， 係啊， 呢個冇問題嘅，亦都唔係話我哋一定要將佢平均化。 係， 但係咧，我哋冇忘記就係你有啲人擁有天賦能力特別高， 係 有啲人。譬如係 disable 嘅，即係佢一出世就係殘疾嘅。嗱，呢樣嘢本身係改變唔到，但係咧個社會點樣去處理呢啲天賦嘅不平等咧？呢個本身係制度使然嘅。意思即係話概念上面咧，你天生出嚟有幾叻咧？呢個係偶然嘅。但係個社會嘅制度點樣去用呢啲叻，或者你自己利用呢啲叻嘅能力去揾到幾多錢，或者得到幾多嘅優勢咧？呢個係一個制度決定。所以呢度其實特別要強調啲咩？其實制度本身咧係冇所謂中立嘅制度，任何一種制度咧，其實背後都係隱含住一種嘅道德嘅觀點喺度。嗱咁樣講就好抽象，好具體講，譬如有兩個社會，一個社會咧，譬如一個 disable 即係殘疾嘅人，佢覺得呢個唔需要理嘅，等佢自生自滅就好啦。一個社會，另一個社會就話覺得一個人先天出嚟殘疾咧。 系 呢一个事实咧，需要认真对待。 系， 所以咧，我哋譬如我哋社会透过好多嘅社会保障，譬如提供比较好嘅医疗俾呢啲残疾人士，甚至提供好好嘅教育俾呢啲残疾人士。嗱，呢个其实就系一个社会安排嘅体现。所以我话残疾本身系一个事实，但点样去面对处理呢个残疾呢个现象咧？就系一个制度。 我讲到度咧，我谂到我仲有好多问题咧，系想问追问阿周佩雄教授嘅。可惜时间已到啦，咁我下礼拜咧再继续讨论呢个问题啊。 哲学对谈，郑希辉编导，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